4月6至7日，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。 家装当然上京东。 京东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暖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的杨帆。我读了季羡林先生的《修身沉思录》之后，被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深深的折服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选择他其中的一段《谦虚与虚伪》，为大家朗读。谦虚与虚伪，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，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，应该扬，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，应该抑。然而，究其实际，两者间有时并未泾渭分明，其区别见不容发。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，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。在世界文明古国中，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。在中国最古典的经典之一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，就已经有了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，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，可谓高矣。从那以后，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，贬义自满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，比如谦卑、谦恭、谦和、谦谦君子、谦让、谦顺、谦虚、谦逊等等，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，久而愈彰。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，而避免虚伪的谦虚，后者与虚伪见不容发。可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拦路虎，什么叫真诚的谦虚呢？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？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，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时而异，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，难于上青天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三月浪漫女神月，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，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，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。 花永生，爱永恒，保障一路相伴。 400-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，东四环小武基桥到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，娱乐72变。 青春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梁， 小孩抢住配成双，天蓬十六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汤，三月开四花卷，穿上家里院子 七十 二变，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，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，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， 凡事不往心里装，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。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。

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烟香楼，软途穷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地对铜，冀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绿衬酒红，几颗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 一边失去，一边在寻找。